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这些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作者与读者之间构建起了新型的读写关系模式，网络文学因此找到了生存之本和发展之路。今天网络文学不仅成为了当代文学主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新生代文学开辟了新的空间，网络作家的队伍也在日益壮大。本期节目的主人公陈娟生就是其中之一。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他的创作故事。她叫陈娟生，是个外表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女生，然而她却为何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常硬朗的笔名“画骨师”？透过这个名字，她想表达些什么呢？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写作的她，又是如何开启网络文学之路的呢？本期人物空间，请听网络作家画骨师的故事。姑姑你好，你这个称呼啊，我也研究了半天，因为我们如果是在网络上熟悉姑姑的朋友都知道，她的这个名字呀，笔名啊，比较硬朗。如果单看笔名不见人，可能会联想到一个帅哥，一个很有棱角的小伙子的那种感觉啊。这个网名也是笔名画骨师， 对、啊、我觉得这个笔名有一种刀锋出鞘的感觉。 对， 其实不光是看笔名，像我有很多读者说看到我的作品，但是如果不知道这个作品是出自一个女作者之手的话，他会以为是一个男性写的。 对，因为是骨头的骨，这个就给人一种硬朗的感觉。你介意透露一下你本名吗？ 我姓陈，尔东陈、陈娟生。这个名字其实也有一点来历，就是鲁迅的伤逝的那本小说里有一个男主叫娟生，就是来自于这里，就是涓涓流水生生不息的意思。 对，三点水的那个娟。 对 啊，这个名字还是比较女性化一点啊，比这个笔名要温柔一点那感觉。80后了吧？ 对，我算是85后。 85后、啊、 最末的那一波， 非常年轻的我们的现在的作家群，我也接触过一些，甚至有的能够到90左右，哎，90、91这样的。 现在90后的作者已经纷纷都开始崭露头角了，已经崛起。 所以这也是现在咱们的这个网络文学的，应该说也是一个特色吧。绝大多数的作者都是年轻人， 就产出内容产出者年轻化，然后这个行业分布也很广。他们这波年轻人里面有学生，然后也有已经工作的，就是做什么的都有，各行各业。但是他们会就纷纷的拿起笔去根据自己的那个领域啊，熟悉的一些东西去创作一些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很兼容的，挺好的一个状态。 对，说起我们这个相遇啊，这个也是在一个网络文学家的一个大展会，应该是。 对，是在我的签售会上。 对、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在网上现在阅读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啊。你比如说我也追书，我的手机的这里边也有一些比如说 APP、 嗯、 然后呢也有一些我喜欢的作品啊存在里边啊。最要命的就是这个等着作者更新长篇的一些作品啊， 不断更是一种很好的美德。 没错啊，其实说到这儿了啊，就是大家也了解了 Google 也是就是在网上去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也就是积累下来的一些作品也出版了，对吧？ 嗯，其实我是一个类型小说创作者，我最开始走的一直就是出版向的路线。 嗯， 像我开始走上写作这条路其实非常早，在我还上中学的时候，我蝉联过三届的新概念、 哦、 然后从那个时候起就出版那个短篇小说合集，后来就顺理成章的一直就开始写作。 最开始你也是把自己的作品写出来，然后整理好了交到出版社这样的一个过程。 在我还上学的那个年代已经有通过网络的这个形式去交稿了。 对，如果是比较早期，你像有一些早期我们熟悉的作品吧，大概得十一二年前吧，可能就是像比较有名的网络的上面写的这个书啊，啊，比较著名的 IP， 像那个明朝那些事儿、 嗯、 啊，那当年明月当时他写完了以后他发在他自己的微博上 啊、 然后我们是追着他的微博去看啊，那个时候好像没那么多 APP 什么的。 那个时候没有，我们那个时候要么就是在网上的 BBS 论坛上，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给那个新概念投稿，他们当时的要求是你把你的稿件用 A4 纸打印出来然后再邮寄过去、哎、是用那么一种形式 纸质的。那还好、嗯、还是让你打印到 A4 纸啊，没有让你拿那个稿纸誊抄下来早期的作家都是用笔，这个号称叫爬格子嘛，哎，一笔一画的用笔写，然后把那草稿写完了以后还要工工整整的誊抄一遍，然后送到那个出版社老师那里去。 是，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吧，这个不管是网络也好还是纸媒也好、 嗯、 它是承载作品的那么一种载体， 一个平台， 它只是一个形式、 嗯、 因为我一直写的不管是后来我的作品长篇发表在网络上也好，其实都不是大家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几百万字的那个大长网文、 嗯、 还是走出版向的那种，大概一个长篇篇幅在30-40-60万之间、 嗯、 就这么样一个篇幅的作品。 对，所以你应该说是处在一个交替的这么一个时期，既有这个传统的方式，也有这个后来发展的这个网络平台的方式。 对，我等于是同时经历了这两个时代、 嗯、对。现在是不是更多的这些网文的作家他们会直接进入一些这个网络平台啊？因为我光、 嗯 读了，我没有去自己尝试写，是不是？比如说我要想写点什么东西在网上，我也可以在这个平台去注册一个 账号， 一个账号、 嗯、 然后可能会付出一些费用，然后我就可以把我写作的东西发表到这个平台上。 现在网络平台带给大家就是广大的作者一个便利、 嗯、 一个就是写作入门的门槛看似是非常低的，就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想写，你去注册一个账号、 嗯、 你可以更方便更快捷的把你的作品放在网上、 嗯、 然后就可以让大众去看到，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是不需要你付出什么费用的。 哦，也不用交管理费、嗯、 不需要不需要， 也不是说我把这个我的文字发上去以后由这个网站的编辑再进行审核，觉着好他才会让他跟读者见面，如果不好可能就不会被允许发表出去了。 嗯，不至于，就是没有那么严格的那么一个筛选过程、 嗯、 跟传统纸媒比如说像我之前给杂志去写稿，那就是如果哪里需要修改它会让你改完了然后最终才能以文字的形式在纸媒上发表。 是， 但是网络不是，如果你的作品好的话、 嗯、 放在上面看的人多了它自然就脱颖而出，如果不好的话可能它很快就迅速的沉底然后被新的那些文字覆盖掉。 对， 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对对对、所以它看似是降低了门槛，但是呢他选择优秀作品的这个过程、 嗯、 听起来应该还是很科学的。 它的本质是不变的，因为写作永远都是一件有门槛的事情，不管你表达的形式承载的形式怎么去变化、 嗯、 不是说因为你发表的更方便了或者让人看到更方便了就意味着你已经是一个写作者或者怎么样。 对，你要写的特别烂的东西那肯定自然而然就被淘汰了。 对，有很多人他坚持不下来，一开始他可能在很多个站注册了账号然后最后通通荒废了，最后自己密码都不记得。 没错， 就这样的也有大部分、嗯、但是如果你按照数据去统计的话这些账号有多少，你可能会得出一个比较泡沫的结论，说现在的作者有多少多少甚至是比读者还多、 嗯、 但其实不是的，真正能够留下来的能够称之为作者的非常少。 是， 是，实际上最后大浪淘沙留下来的还是真正的那种写作的爱好者，只不过换了一个方式而已。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它是一个承载的平台。过去我们写完了以后，就是甚至说亲自送到出版社老师手里的那种方式，被现在我们坐在家里，然后通过网络的上传，被这种方式取代了而已。 嗯， 文学青年还是那一帮人， 他只是让效率提高了很多。 没错，但是现在这样的平台越来越多，不像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那几个啊。这个我印象当中，就比如说起点中文网啊、纵横文学呀、啊，就是你能数得过来的。现在尤其是这次大会上咱们看到的，那真是雨后春笋一样， 各种小型的网站也很多。 对，大的平台啊，小的平台，大家都在这个看到了一种它的发展前景，可以说，而且它也是一个市场的前景。那很多著名的这个网络的 IP 也被拍成影视作品，也被广大的这些观众所接受，这也是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很好的。 拍成影视作品，也被广大的这些观众所接受，这也是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好的作品它表现的形式越多元化，它就能更多的传递它内在核心的一些价值的东西，被更多的人看到。因为像我们人接触一些东西，最直观的永远都不是文字，而是画面。 所以就是看书呢，它是一种体验，但是看视频、看画面又是另外一个体验。 它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可以这么说。 那你个人的爱好，你是更喜欢看书呢，还是更喜欢看影视作品呢？ 都挺喜欢，因为我觉得这两种都是必不可少的。就我是学戏剧文学编剧出身的，就本身我的专业是这个，然后会涉及到剧本的创作，那就要求你对场景和画面感的掌控要很强。那后来我又去写小说，所以我觉得这两者如果能结合得很好的话，对你作品的不管是台词方面呀、的精彩啊，还是情节、剧情张力、结构方面，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一种综合的提升。 是，尤其是这个小说的创作，有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很带画面感的这种环境的描写。甚至说我曾经听有一些写作的朋友说，他在写的时候闭着眼睛，然后他就能够想象出那个画面来是什么样子的。你有这个时候？ 对，想象力是一个你日常接触过的所有的信息来源那么一个提升、一个综合，一个延展。因为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想象自己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东西，那这就要求一个写作者平时日常要不断的去积累，去各种不断的去探索。你想，其实我私人来说爱好，我比较喜欢旅行。 哦，去的地方比较多。 挺多的。 是偏好于什么方面的？是江南的那种秀丽啊，还是西北的那种狂放？ 整个中国我应该是都算是都大部分跑遍了， 全国各地都跑遍了。 对，然后现在开始向国外发展。 这有没有比如说把你的一些旅游的印象、一些经历到你的作品当中？ 都会有。我作品里面出现过的所有的地点，不管是真实的、虚构的也好，它都是有原型的，其实都是我真真正正去看过、去过的。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分两部分啊，旅行首先它是一个把你自己内在的一些东西去放空，比如说你有很多背负着很多一些沉重的东西啊，或者是会阻碍你的一些东西，你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沥青，去把它放下，然后用一个干净的容器的这么一个状态，你回来才能够更好的去做一个表达。 这个也是写作的一个需要。过去写作作家们都讲究要体验生活啊。 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 早期你的作品应该说以些短篇为主，也是有大家熟悉的很多像《烟罗》呀、《孔雀东南飞》之《桃夭版》呀这样的短篇。这个主要是为了参加一些比赛呢，还是说那个时候作为一种这个练习啊所写的这些东西呢？ 写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是。它是从内心出发的一种表达，我有一个观点和想法，然后我需要通过小说的形式去对它的受众造成影响和沟通。那最开始的时候写那些短篇的时候，我年纪还小，还在上中学。那个时候就是一种最早期的尝试吧，出于爱好。但是我现在觉得那应该更多的算是一种创作冲动。 真正的说特别想表达的时候， 把它写出来，其实也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事情。 是的， 嗯。 然后其实挺有意思的是，我写作的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有过一个很长的时间断层，差不多有10年左右。我还上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算是起点已经很好了，已经拿下了国内很大的大奖。如果能够顺着这条道路一直做下去的话，可能现在又是另外一种状态。 嗯， 但当时就没有。后来我在北京上学之后吧，我做过模特，做过演员，就几乎你能想象到的，就各种其他的事情我也都尝试过。 你说到北京上学呢，应该是上大学了吧？ 对。我学的是戏文系戏剧文学编制、电影学院。 电影学院。 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一个人从此端到彼端，你这个过程肯定不会是直线的，你中间会有一些曲折或者是迂回。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你靠写东西你能养活你自己，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因为当时真的就很困难，或者说我没有想明白这件事情。 因为他中间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从年轻时候的一种像你刚才所说的冲动，我们的爱好，哎呀，这个青春的那种闯劲儿，他可以写得很好，也可以得奖，但是他真正的成为一个作家的这样的过程， 那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就像所谓的创作冲动或者说是创作才华，远远不是结果本身， 所以才有文学青年这一个层面。从这个层面向另外的层面的这种成长，那过程当中虽然说你没写，但是它应该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你比如说你旅行也好，你拍戏也好，是吧，你做模特也好，它可能都会积累一下很多东西，等到你重新拿起笔再要去写作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你的一种源泉。 是的，因为就像那段时间，基本上简单粗暴的概括一下，就那么几年里头，我一直就赚钱去了，就是做一些特别俗的事情。 必须得有这么一个基础才行。作为80后来讲，其实成长的过程呢，它就是在生活里头没有那种在以前的一代人呢，他那种怎么说呢， 传统的价值观其实是会受到冲击， 也谈不上苦难。你比如说60后啊，60后可能还有一些生活困苦的这样的记忆，那70后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变化的这种冲击。等到80后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因为我是60后，所以我就会觉得80后他已经在了一个就是生活环境相对比较稳定也比较好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可以去全身心的投入去追求自己的一些理想，自己的一些爱好，而且呢就是各方面条件啊可能也都比较充沛吧，家长可能会给你各种支持，当时你喜欢这些也是有家长的引导啊或者是帮助啊什么的，带没带你学过什么培训班啊什么之类的？ 哦，那没有。 哦， 但是家里的氛围就是比较师叔传家吧，就是从小有这么一种氛围去熏陶去影响， 也读书， 就是对，从小就是对文学的这个东西会耳濡目染的比较多，我认字非常早。 那就是说这样下来你的这个积累可能主要还是从读书来，所以早期的那些作品可能更唯美或者说更理想化一些， 可能会更飘一点。 对，当你自己有了生活经历，你像你说的多少年，大概有， 对，大概有10年吧， 10年左右，这是你自己要去打拼了。等你这个一个过程下来以后，你自己有了对生活的认知了，那可能再写东西的时候角度就不同了。 是的，因为你需要经过一种沉淀，因为我觉得不管是60后70后还是80后也好，甚至现在的90后，其实每一个年代段的那么一群人，他都会受到一定的时代的局限。那比如说像80后甚至90后这一代人，他会耳濡目染地接触到很多那种纷繁的时尚啊资讯啊，就导致他会觉得自己的选择很多，那他就会很容易他就会困惑，甚至他会有点目不暇接，他会觉得难以选择，难以确定， 对， 然后就会很迷茫。 是，你要选择考艺术类院校的孩子啊，他可能他会在这个某一方面对自己有一些自信。你考这个北电的时候，你是初中就是去奔着这个写作的创作的这方面这个专业去的，还是说也有想进入表演的这个圈子里边这样的这个想法呢？ 那倒没有，我还是一个比较就是一直比较坚定的人，就是知道自己最喜欢做什么，适合做什么。 你就说你对你的这个创作能力是 有信心的。 对，当时我记得考试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还特别奇怪的看了我一眼，他说：“哎，你怎么不去考表演系？”我把他理解成一种赞美，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我为什么要去考表演系？我最想做的就是这个。”我想做的是，当时想考的是编剧。 宋丹丹老师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台词，叫：“明明可以靠脸吃饭，但偏偏要靠才华。 ”我是觉得，就是真正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东西，一个是思想，你的声音啊，像外在容貌这些东西都是不能长存的。一个演员最终靠的是演技，那一个作家最终靠的是他的作品。所以其实在后来我在各种宣传的时候或者接受采访，我会提前去跟我的团队去沟通，说要求把那些像诸如美女作家之类的这种 title 给去掉。我觉得没有意义，我希望大家能更关注的能看到的东西是我在书房里面去创作出来的那么一种心血的结晶，而不是一眼看过去说这个人他长什么样。我觉得这没有意义。 那你会因为这个来刻意的回避和你的粉丝和你的读者见面吗？ 那倒不会，因为我觉得这种交流和沟通是怎么说，是对方对我的一种认可，首先我要给予最基本的尊重。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一个作者如果过分的去曝光到台前，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 有分寸的去把握， 还是要达到一种平衡。 是，所以在这个写作的道路上要走得远的话，一定是要厚积薄发，有这样的这个积累，才可能会有更好的这些作品让大家心悦诚服。 因为写作是一件很寂寞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房间一台电脑，然后你就自己跟自己对话，你去营造一个，就靠你的脑力去营造一个很庞大的世界。这需要有一个很强大的自我自律去管束着自己。就是从事这么一项精神工作的人，可能他大部分都不太善于跟人沟通，或者在人前去做一些特别喧哗的事情。 实际上比如说一些短片呢，他可能你把这个场景可能限定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啊，它时间也是一个有限的时间，比较这个容易控制，容易把控。长片的话，可能这个难度就会大一些，它还会有很长的时间的跨度，人物可能也会有些变化，事物都是变化很大的，包括环境。那你一般的话，你是创作的时候先把这个整个的结构搭出来，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去填充内容，再一点一点的创作，还是说走一步说一步，写到哪儿算哪儿？ 我觉得我是那种一开始我觉得应该是天赋型的那种作者。就是天赋这种灵感的这种东西占一大半。我一开始不会去给一部作品去定特别严格的框架，我就是知道我想要表达什么，然后我有一个主线，然后我就开始往下写。我有那么一种信心，就是我知道我写的最后我需要表达的东西它肯定会出现，然后我会有一些说是妙手偶得的一些很棒的一些想法，一些创意，我知道它一定会出现，就在哪一个节点等着我。然后最后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发现回头一看真的是这个样子。 目前所出的几个长篇，包括天狼书啊、婆娑行，还有一个纪鹤超啊，不同的类型啊，大概我看了看，这个天狼书应该属于那种有点类似于三国， 有点类似于琅琊榜那种宫廷权谋类的、 啊、对对对，就是这斗智斗勇的那种。婆娑行呢是仙侠的，这 仙侠言情就比较偏女性化。 这个纪鹤超呢， 纪鹤超是属于一个正剧式的、那么历史演绎的那么一个小说 啊，偏重历史的。 对, 对， 它是一个民国背景。 类型都不一样。这个也是你做的不同的尝试吗？ 一个可以说是尝试，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想表达的不同的东西，有时候你会需要借助不同的方式。我觉得一个作者不需要太早的时候给自己去贴一个标签，我就只能写那种，因为一个好的作者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的，他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类型去表达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带给读者不一样的体验。 所以你现在还处于一种就是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可以这么理解吗？ 首先你要有，就是说我觉得我有一种这种创作的表达的冲动。然后其次也需要考虑我的读者的受众。我觉得这两者其实还是分不开的。一个人你闷头去做一件事情，然后你就自己觉得它很好，不完全去不去听取外界的意见，然后最后可能导致特别曲高和寡。就那样也不行， 也得有一个交流。